格林童话第44章死神教父。这是我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。如果你想获取更多资讯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第44章死神教父。从前有一个穷人，他有12个孩子，他必须日以继夜的干活才能养活他们。第13个孩子就要出世了，他的困境中一筹莫展，不知所措。他跑到大路上去，想请他遇上的第一个人做孩子命名洗礼的教父。他遇见的第一个人是仁慈的上帝，上帝已经知道了他的心事，就对他说：可怜的人呀，我怜悯你，我愿意做你孩子的教父，我愿意照顾他，给他带来人世间的幸福。穷人问：你是谁？我是仁慈的上帝。穷人说：那我就不求你当教父了，你给富人一切却是穷人挨饿。说完他转身就向前继续走去。不久他遇见了鬼，鬼说：你找什么？如果你愿意让我做你孩子的教父的话，我会给他数不尽的金子，让他享受世界上一切快乐。穷人问：你是谁？我是鬼。穷人说：那我就不请你当教父了，你欺骗人，迷惑人。他继续向前走去，瘦骨嶙峋的死神向他走来。死神说：让我当你孩子的教父吧。穷人说：你是谁？我是指人人平等的死神。穷人说：你合适，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，你都接去，一律平等，请你当我孩子的教父。死神回答说：我愿意使你的孩子有名又有利，找我做朋友是不会吃亏的。穷人说：下星期天行洗礼，请你准时来。死神按时来了，正式做了孩子的教父。男孩长大成人了，有一天教父来了，叫他一起走。死神把他带到森林里，指着生长在那的一种野草说：现在请你接受教父的礼物，我要使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。每当病人家属请你去看病，我总会出现在你的面前。如果我站在病人的头前，那你就可以大胆地说你能使他恢复健康，然后再给他服用一些这种野草做成的药，他就会痊愈。但是如果我站在病人的脚边，那么他就属于我的了。而你必须说一切措施都无能为力了，世界上没有一位医生能够挽救他了。但是请记住，用这种草药时你不得违背我的意愿，否则你是会遭殃的。没过多久，这小伙子就成为了全世界最有名的医生。人们谈到他时，就会说他只需要看病人一眼，就知道病人是能恢复健康或必死无疑。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，请他去看病，付给他丰厚的酬金。不久，他就成为了一个富人。后来国王病了，这位医生就被请去，问他是否能治好国王的病。但是当他走进病床，只见死神站在病人的脚边，也就是说没有草药能治愈他的病了。医生想，如果我失计欺骗死神一回，他肯定会责怪我的，但是我是他的教子，他也许会对我睁一眼闭一眼的，我要冒险试一次。于是他扶起病人，让他掉过头睡，这样死神就站在病人的头前了。然后他给国王服用了这种草药，国王休养一段时间后就恢复了健康。死神走到医生那里，脸色阴沉可怕，用手指着他威胁说：你蒙骗了我，这次我饶了你，因为你是我的教子，不过要是你再敢如此胆大妄为，我就要了你的命，把你自己也带走。不久国王的女儿得了一场重病，她是国王唯一的孩子。国王白天黑夜的痛哭，把眼睛都哭瞎了。国王传令，谁能救公主的命就可以做她丈夫，可继承王位。这位医生走到病人的床前，看见死神就站在他的脚后。他本该记住自己教父的警告，可是公主的花容玉貌和做她丈夫的幸福使他神魂跌倒，他把一切忠告都置之脑后。他没有看见死神向他投来愤怒的眼神，也没有看见死神正把手举得高高的，握着干瘪的拳头吓他。他抬起病人，把头放到刚才脚的位置，然后给他服用那种草药， 公主的脸颊立即红润了起来，生命之火重燃起。死神看着手里的东西第二次被骗走，就大步地走到医生面前说，这下子你要完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他用自己冰冷的手紧紧握住他，使他无法反抗，并把他带到地下洞穴去。在那里看到成千上万的蜡烛在燃烧，排列成行蜡烛一望无际，有大的，有半大的，还有小的，每时每刻都有烛光在熄灭，又有烛光重新燃起。这些烛光不断变化，好像在来回不停地跳跃着。死神说，你看，这是人类的生命之光，大的是小孩的，半大的是富有年轻力的父母父们，小的是老年人的。但是往往有些小孩和年轻人的烛光也很小。医生说，请你把我自己的生命之光指给我看看吧。他想自己的蜡烛一定是很大的。死神指了一支即将燃完的蜡烛说，你看，那就是你的。医生惶恐地说，哎呀，我亲爱的教父，请给我重新点燃一支新的蜡烛吧。你行行好吧，让我能享受生命之乐，当国王，成为美丽公主的丈夫吧。死神回答他说，我不能这样做，有一支熄灭了才能点燃一支。那就请你把旧蜡烛系在新蜡烛上，如果旧的燃烧完了，新的就立即会继续燃烧。医生苦苦哀求，死神装作满足他愿望的样子，取来一支新的大蜡烛。但是他要报仇，在插蜡烛时故意失手碰到那截小蜡烛，使它灭了。医生马上倒在地，他自己也落在死神的手里。第44章完。